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4集，抬头一看，应该是天空的地方，波光流转，悠悠晃动，更像是在水底看水面的感觉。在橙子头顶正上方的地方，一个光晕的漩涡缓缓旋转，然而它的身边却的的确确没有水，空气也尤其清新。正震惊地打量四周，身后突然传来说话的声音： 水底的陆地喜欢吗？ 猛然回头，身后站着的人穿着一件黑色袍子，面料流淌着华丽的光泽，样式颇为古风，却要简洁得多。肌肤因为被上方的水光照耀，隐隐泛着微光。 一晨， 橙子默默地念出他的名字。他随意走了过来，在离橙子几步时的地方站定。一晨看着橙子，像昔日一样面无表情，一对深黑的眸子却有琉璃般色彩流动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 我的别院。 别院？ 橙子站了起来，因为昏了很久，有些站立不稳。陈伸出手扶住他的手，这样的接触让橙子的心脏漏跳了一拍，赶紧掩饰地张望了一下四周，除了这有些特别的山野，看不到房子。 没想到吧，水底也会有人类可以呼吸、可以生存的空间。 我怎么会在这儿？ 头顶突然一声水响，抬头一看，上方那个光晕漩涡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缓缓飘落。下落的过程中，银色的鱼尾化作双腿跪倒在地上，一头银发瑟瑟发抖。 孟武，你没事吧？ 橙子伸手想要去扶他，却被陈挡住了。他的眸子扫向莫武，目光顿时冷若寒冰。 莫武，你可知罪？ 莫武颤声回答。 莫武不该背着主人擅作主张。 橙子看不下去了，替他解围。 你不要责怪他了，是我让他帮我的。 哼，莫武，这些日子你天天往外溜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去做什么吗？ 莫武猛然抬头，直直注视着陈，灰色的眸子迅速蒙上了一层泪雾。 一直都知道，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，然后在我们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念动召唤碧水兽的咒语，直接把它带到您身边。 哼，我的莫武变聪明了呢。 陈的话音甚至称得上是轻柔，语气里却全无温度，从高高站立的角度丢下凉凉的目光，将跪在他脚下的莫武砸得喘不过气。莫武脆弱的神态在陈的眼里不屑一顾，径自丢下自己伤人见血的嘲讽。 你自作聪明时很惹人厌。 这句话几乎彻底击垮了莫武，他跪伏的姿态弯曲成蜷缩，像是在捧着裂了纹的心脏暗暗喊痛。橙子对于陈的冷酷早有见识，但这样的残忍却也让他难以做事，狠狠弯了一眼陈，上前一步轻唤了一声 莫武， 想搀扶起他抚慰一下，莫武却轻轻躲过他的手。莫武原地磕了一个头。 莫武去领罚。 陈背负着手没有言语，算是默认。莫武站起来，腿微微有些颤抖，他低下头，有些凌乱的银发遮住了脸庞。陈的目光又寒寒地望向小狗一样在旁边蹦跳的碧水兽，被他的目光一扫到，方才还因为踩了某人而兴奋莫名的家伙顿时蔫了下去，呜咽一声伏在地上，下巴紧紧贴着地面，一对眼睛哀求地看着主人。 碧水兽，你擅自跟着一个侍女外出也是该罚，却关一个月的禁闭。 碧水兽的耳朵顿时耷拉了下来， 莫无俯身抱起碧水兽，看也不看两人一眼，转过身，纵身轻飘飘跃起，消失在光晕中。目送莫无哀伤的背影消失，橙子转过头，有些愤怒地看向陈。 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的呀？他这么做是为了帮我，这让我很过意不去。 其实他是为了他自己。 橙子语塞，听出了这话背后的意思，脸不由红了一红。陈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方才还是万年坚冰一样的脸上，就像刮过了一阵阳春暖风，和煦宜人，却不知是为何，总觉得这样的表情在他脸上十分不搭。橙子记起，从前陈还是易主管事，整天就是一张冰山脸，这样的温和表情还真是没有看到过。 易主管， 叫我陈，易陈是我在人间随意取的一个代号而已。 陈，莫无说是去领罚，是什么样的惩罚呢？ 一点家法而已，不会伤及性命的。 橙子脑袋嗡的一声，张大眼睛惊恐地看着陈。 伤及性命？ 我是说不会伤及性命。 听陈的口气，就算不会伤及性命，也是很重的责罚了。急切地问， 究竟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呀？ 你倒是很关心他。 我难道不应该关心吗？ 陈不答，只平静地看着橙子，目光里不带一丝波澜。橙子看着他的眼睛，企图在里面找到一丝丝对莫武的联系，却失望了，愤愤道： 喂，你也算是在人间生活过的，你知道的，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了，人人平等的嘛。没想到水底下的社会这么落后，至今还停留在封建社会。 水妖是低等级的妖邪种族，不配跟神族谈平等。 橙子立刻记起了那日红毛称呼他为低等生物的事，头顶上疼得窜起了一股火。 水妖是低等生物，人是低等生物，我都看不出来啊！你们这些爬行动物高等在哪里了？ 下巴一紧，被一只手紧紧地捏住了，几乎凑到鼻尖上的一对泛着威胁寒光的眸子，将橙子后面的骂词全部杀死在肚子里。 不要惹我。 陈的气息扑到橙子的脸上，如蝴蝶的翅膀掠过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